以及对人体和环境的灾害等。日本一个21岁的学生星期日在香港理工大学附近被捕，是反修例示威活动至今第二位被捕的日本人。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说，那名学生就读东京农业大学，当时正在香港旅游，没有透露被捕原因。日本驻港总领事馆人员已经进行领事会面，并且提供协助，那名学生并没有受伤，身体情况良好。至于在8月31日抗议活动中被捕的另一个日本男子已经获准保释。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或者以下。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朝早天气仍然较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35点，升354点，总成交金额61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3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89点，升17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4升5.4，盈富基金27.15升3.5，建设银行6.42升1.1，友邦保险78.95升4.5，港交所251.2系升6.2，中国平安92.3升5.5，瑞星科技56.5升3.25。美团点评96.5跌1.15，石药集团21.2升6.5，工商银行5.81升9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154，瑞士法郎7.913，澳元5.327，加元5.93，新西兰元5.01，欧元8.6759。每百日元兑港元7.20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736。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2点，跌124点。港金现价报13,75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2.04美元，卖出1,472.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东隧去港岛方向系挤塞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咁反方向咧，东隧去九龙啦，而家龙尾就去到和富中心。其他路面情况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少少车龙排到去海丰园嘅。咁喺九龙啦，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咧，一段都系挤塞啦，龙尾就去到牛头角定富街。同埋咧，较早前啦，龙翔到去观塘方向，近住沙田坳道咧，中快线曾经有意外噶。虽然清理好啦，但系车龙都好长啊。而家龙尾就去到风力楼嘅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住沙田坳道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咁但系都仲系塞噶。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去到风力楼。港铁方面嘅消息啦，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同埋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啦，仍然系暂停服务。另外，以下车站咧仍然关闭，包括红磡站同埋大学站。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条线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喺夜晚11点结束。轻铁方面 ,751P 线由705同埋706线替代 ,761P, 751,614, 614P 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其他轻铁路线维持不变 ,751 线北京翠湖同埋友爱站。九龙区的封路是有少少改变的，包括现时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至到七咸道南仍然封闭。另外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七咸 行道南、畅运道和柯士甸道交界、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去红磡方向、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至漆咸道南、维里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提提大家，香港大球场今晚有足球比赛嘅，由阵间六点开始，大球场一带系会有临时封路措施。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号就截止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世界塌下里，见证我们继续，不衰也是万岁。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负累。时代下吻吻你，几多粉碎，愿你不碎。晴雨过天黑黑，天光光，分散再共聚，盛世的奇迹如明星。半渴望散在天空，回不去，永不去，我不去，你不去。 希望你听得出呢一首歌背后嗰个嘅意思啊！揾嚟有 Era 嘅《我们不睡》。请嚟呢个嘉宾咧，系你睇亲 live show 咧，冇咗佢哋系死得噶啦， 系啦，我哋每一次都要标榜呢样嘢， 系啦，因为你会系冇灯噶。今日我哋好笼统啦，就系、是、做 lighting 啦，系啦，呢位朋友叫阿伟，hello 你好， 系你好，阿伟你好， 系啦，对上一次咧，我同阿琼你去睇咗 Per Se 一做嘅 show 啦，佢哋有音乐会啦，喺 Music Zone 啦咁样，咁 好似第三第四首歌嘅时候咧，我哋两个都情不自禁同对方讲话，啲 lighting 做得好好啊，咁样 系因为尤其是你 Music Zone 都算系一个系比较细啲嘅场地啦，咁同我啊，你都唔使呢个场地，我哋见过一啲可能普通啲嘅就系、是，咪打咗落去咯，就系咁啦， 咪俾你见到个歌手喺边咯。 咁但系嗰次，咦，唔系喎，有 mood 噶喎、 啊，真系好有故事啊！ 系啦，咁样，然之后就问阿冯永琪，喂，边个搞噶？跟住佢就俾咗阿伟个名我哋啦。你好，阿伟。 你好，你好，多谢你第四次讲咁夸张，我有啲唔好意思。 喂，嗱，我哋头先都话咧，即系我哋好笼统就系话，哦，多谢 lighting 嘅朋友啦，咁样。咁其实 lighting 系有冇唔同岗位噶？ 咁 lighting 咧就会有几个，即系主要嘅大嘅 pose 啦，一个咧就叫做。你哋俗稱嘅 op 機啦，即係掂住張台嗰人啦。一個咧就係 lighting designer 啦。咁有時咧 ，designer 同埋 op 機都會係同一個人嚟嘅。 好似你嘅 case 係啦，我嘅今次 case 就係咁啦。 但係香港係咪多數都係？ 多數都係諗嗰個同做嗰個都係同一個人嚟嘅、 哦。 多數都會 冇乜錢啊嘛。 係，但係所謂 op 機嘅意思就即係我哋好多時候會話，你唔係入曬啲 Q 落去個電腦，跟住佢就自動波就會喐嘅啦咩？ 哦，咁咧就咁如果有好技術上層面嚟講咧就。就你可以係咁樣講嘅，因為其實我哋主要做嘅 band show 咧係同埋音樂 show 係會同你頭先講嘅自動行嗰件事會唔同嘅，咁佢可能啲歌會改編過啦，會玩長啲啦，玩短啲，咁多數我哋咧就即刻就會用手去撳，聽到喂去到某個位啦，撳去到某個位撳就係咁咯。 咁你係如何進入呢一個音樂嘅行業㗎？ 咁我以前就係一間青年中心度做嘢啦，咁就 講得 㗎，係啊， 講 得。好，咁我就喺嗰度做嘢，咁最初就係一個青年工作員啦，即係就同啲僆仔玩下，做下清潔咁。跟住之後就突然間話有個部門就搞 band show 喎，咁我就抌咗我過去搞 band show 啦。咁最初梗係乜都唔識噶啦。 咁你嗰時有冇睇開 band show 定？ 梗係冇噶，我聽開都係啲好 pop， 即係 popular Twins 啊嗰啲，即係同 band 係完全冇乜關係。 系啊，你大胆啊嘛，你交嚟去啦， 即系大声少少已经系啲死亡金属啊，对我嚟讲，吉他声行少少已经系。 呢个讲法真系好有力，大声少少就已经 happy face。系啊，咁所以你即系唔识噶嘛，呢个时候咁我要 set 啦，咁又搬 set 台啊，咁又搬啊，咁又咁最初梗系做音响噶啦， 系 咁见到啲人喺度 circle fit 好撞，哇塞，系咪打交咧？匿埋先。咁啊，做音響啦，咁就哦，以前嗰個大佬啦，就都係教音響多嘅。咁佢哋有個部有 part 就叫 Calmon 嘅，咁就執 feedback 啦，就佢哋就會喺度哈哈哈，接接接，即類似發出一啲 frequency， 係 試麥試麥， 係啦嗱，就係嗰啲咯。咁當然我係完全都一竅不通啦，聽又聽唔到，發又發唔到嗰啲聲。 唔到彈條脷嗰啲鬼聲 咁跟住就咁啱，我都心諗我都應該做唔長噶啦。咁跟住就咁啱有個燈光，即係都有啲小燈光師傅外嚟，即係出面揾過嚟嘅，咁去做啦。咁適逢有一日佢又唔得閒做，咁我又冇嘢做咪撳下咯。人哋啲 audio 同事 Kevin 先收工噶啦，咁我收工冇嘢做咪撳下啲燈，撳下唔會壞噶嘛。咁我又走去撳下撳下，咁呢啲嗰個師傅肯教我啲嘢，咁教下教下，跟住我就自己做咯，開始。 唔係咩？ 咩先？事情冇咁簡單嘅。 你幫人哋解釋。 唔係，因為我想問，繼續問落去就係、是，咁譬如你開頭知道嗱，因為你知道就我哋去睇 show 啦，咁你見到哇好多燈噶嘛，即係唔係淨係得啲 follow， 然之後就影住佢咁樣。 係啊。 咁你嗰陣時點樣知道哇？咁打燈係一個咩嘅概念咧？即係唔係叫著咗燈就叫打燈啊嘛？ 我最初都淨係識得著同熄嘅啫，即係講到好似好勁咁突然間。咁其實我做嘅時候咧，我都唔知道自己做乜，我真係先搏通曬啲嘢， 係 即係你叫做我插著曬啲嘢啦，哦控制到， 係會插著曬，咁冇乜要求。 即係開頭喺個電工嘅階段，即係十盞燈，我可以令到佢著曬， 著曬，同埋都 panel 上，即係嗰啲 panel 比較簡單啲嘅，即係嗰個年代。係。冇 effect 嘅，即係你令到支燈要左右喐咧， 哦， 都要，即係都要自己錄嘅，即係反而嗰陣時令到，因為啲嘢太過原始啊，咁我 concept 上面就會可能，哦，原來要咁先可以做到嘅。 OK， 例如我想令到支燈著同埋熄，咁我要點做咧？咁我就錄兩個步驟啦，著同埋熄，咁咧就發覺係好快喎。好似你開燈熄燈咁，咁就 好效果， 冇效果。咁我就諗，不如60度啊，九度、八度、七度，咁我再推出嚟，我 set 翻個時間，咪好似慢慢著，慢慢熄。 哇！ 咁呢啲就係可能我就比較專注嘅人，即係坐得定啦，即係容易啲知道點樣控制啲事咯。咁跟住我就會喺度做，因為蒲巴其實好多 show 㗎， 即係每個禮拜一場，甚至兩場，即係成個好短時間之後就可以訓練到。好多啲即係點樣大約 set 即係咁簡單嘅 set 啦，點樣會用得熟嗰張咁舊嘅panel 啦，咁跟住間唔中會有啲人嚟 up 噶嘛，咁有個前輩啦，女孩子嚟嘅，咁我睇哦呢條靚妹就撳下唔有得去撳咯，跟住出嚟哇幾好睇喎，跟住佢就同我講，不如你試下讀書啊，同我講。 就係讀翻專門嘅燈光 讀 Ivy 有間 Ivy 咯，就係嗰個叫做舞台，個名好長，即係好長嘅，但係同燈光係冇乜關係嘅，即係俗稱嘅台燈聲啦。 哦， 俗稱嘅台燈聲畫咯。 台燈閃閃的璀璨，色彩繽紛變幻，黃金粉紫色布幔，高貴散播空間，如火一般的燥漫，火一般的燦爛。你这晚感觉到野蛮，而四季远去看似渺渺像风，而空中始终空空空空似空，但我与你相拥，香槟酒彼此碰，带动着热闹热情和热烘，这一刻让我使你血脉沸，沉寂中来让星空铺满华丽，让我饰演美丽魔鬼与顺利，此生就不枉你为我尽力。 其實係我哋一般就係喺度睇個台啦。咁其實係咪有好多唔同類型嘅燈啊嗰啲咁嘅嘢㗎？ 係啊，主要我就分三樣嘢啦。一啲叫做識喐嘅，唔識喐嘅。 OK， 同埋一啲叫做 general lighting 啦，即係你哋俗即係啲 PA64嗰啲面口啊， 即係照明嗰啲燈啊。 嗰啲叫做膽色嘅燈，即係膽色，即係烏絲膽。 哦， 即系咯，钨丝胆类嗰啲嘢咯，咁叫 general lighting 咯，即系见到啲四筒啊、八筒，即系嗰啲观众灯啊，系你四粒， 即系有阵时你譬如睇 band show 或者睇个 concert， 突然间佢想开个 house 睇下啲观众面口， 系啦， 跟住咪一扎橙色嘅灯射落喺观众度嘅，就系嗰扎啦， 系啦， 哦 ，OK， 跟住唔识喐嘅就嚟天台挂响嚟嗰啲， 挂起嚟有啲叫有啲都识转色，有啲识闪嘅， 系啊， 就嗰啲叫唔识喐嘅嘢咯。 咁但系你见到而家咧喺个台上面咧， 有啲揈嚟揈去， 有啲发嚟发去机械人咁样嘅，嗰啲就识喐噶啦， 主要系呢三样嘢咯，即系喺我嘅眼中啦。咁当然啦，再细分就好多好多就好似。闷嘅咯，就冇讲。 哦 ，OK。同埋因为而家咧，即系大家可能系即系对嗰个 lighting 嘅认识多啲，就是、可能有阵时睇一啲佢可能譬如喺个天台度吊一扎灯落嚟，就系啦系啦，即系嗰啲好 interactive 嗰啲咧，直情系成为一个 set 咁样，即系就令到人多啲留意，哦，原来打灯系可以打到咁样样嘅。但系嗰啲算唔算系关你事嘅咧？ 嗰啲就会揾第二， 定系算系机关嚟嘅 机器组咯？咁就会嗰啲叫。嗰啲吊喐緊嗰啲叫做開市嘅，即係俗稱叫薄落啦。咁啲薄落咧，佢有啲係可以跟 program 行，可能撳三秒就升三米，類似係咁嘅嘢。咁可以做埋嗰啲 program。都我哋會同啲機器組嘅師傅會夾一夾，哇！你轉頭會跌幾多啊？即係嗰啲會夾一夾去做翻個燈嗰啲嘢。 即係咁，總之你知道，即係吊上吊落嗰啲又係另一 part 嘅嘢啦。 係，嗰啲機關嘅。 機關， 好複雜。 让我使你血脉沸，沉寂中来让星空布满华丽。这一刻，让我饰演美丽魔鬼遇上帝。此生就不枉你为我着迷。双轨感先系出轨，远处无限制。 喂，嗱， 我哋知道，譬如我哋頭先講咗啦，即係阿偉，即係佢係譬如 per se 啱啱呢一次嘅 concert 啦。但譬如之前咧，你有同邊啲單位有合作？ 卡拉嗰個啱啱麥花臣嘅 show 係啊。 哦 ，OK， 嗰個就 Tonic 啦，我知道係咪 ？Tonic 都有嘅，再之前啲啦，呢個就 係 同埋Super Moment， 我之前都有跟佢哋走過少少 tour 咯，嗰啲外地嗰啲 tour。 O K， 所以都係樂隊嘢為 主要，都係樂隊嘢。 O K， 我想問同要夾到樂隊有冇特別嘅挑戰嘅地方嘅？ 咁我自己就諗兩件事咯， yeah. 因為其實樂隊你唔係淨係得 vocal 噶嘛， 係。 即係我啱啱做過一隊，即係有個幾有趣嘅單位叫 Jason 區啦， 係啊係啊，嗰個吉他手。 咁對於我嚟講係個好大嘅挑戰， 係 因為佢全部歌都係冇歌詞， 係啊，因為佢 即係石榴妹，即係石榴妹。咁即係對於我嚟講，我就要，因為我本身唔係一個玩樂器嘅人， 係 我唔識樂器嘅， 係 即係我要 mark 個 cue list。咁例如我就會。chorus 啊，即係好 mark 嘅，聽到佢唱乜就 mark 乜。但係咁呢個 app 上我會係冇，即係對於我嚟講，我唔識嘅話，我就好幾得意，就係令到我對音樂嗰個樂理有啲唔同嘅。即係更加理解咯，即係深入咗去理解，原來呢個就等於嗰個嘅 chorus， 同埋拆只歌會拆得仔細啲同埋 fine 啲咯，咁出嚟嘅嘢就會豐富啲咯，就咁喎。 OK， 所以你之前嘅你通常個做法就會係，譬如有一首廣東歌咁先算，咁你大概去到嗰一度咧，我哋 副歌就要多啲嘅， 就要轉啲啦，轉一轉啦，即係類似會係咁咯。但係而家就可能會拆得多少少嘢， 係 即係例如頭先 Percy 嗰場 show， 其實你哋頭先睇第一個 set 咧，我係比較多 Q， 即係俗稱叫多 Q 啲嘅，因為佢第一個 set 係開心啲、繽紛啲，咁好多中間啲位我都會。攝啲琴 solo， 嘟嘟嘟嘟咁就走啲唔同嘅效果。咁你睇落去冇，我覺得哇，好似有啲唔同咯。平時咁我平時可能有啲冇咁仔細，即係都比較即食嗰啲數，咁一個 intro 加條 cue 就算數咯。 哦，係， 都係時間咯，即係時間同心機。有得時間，對於我嚟講最耐嘅時間係插只歌咯，反正係即係執歌啦。 其實另外一樣嘢關於 lighting， 我好好奇嘅點咧，就係啲顏色啊。因為其實我哋而家睇演唱會都見到，即係啲燈光係有唔同嘅顏色啦，藍色啊、紅色啊、橙色啊、黃色啊、紫色啊咁樣。我想問，用咩色係你決定啊？定係通常歌手啊、唱片公司啊，定邊個決定㗎？ 多數咧就是導演決定， 係風水師。我哋呢個歌手咧係黃紅色㗎， 冇錯。 咁就即係多數係導演決定嘅，多數就係咁睇翻個 set。呢個 set 係。好紅嘅， 係 即係佢帶咗一件中華好紅嘅，咁我冇理由會加啲綠色落去啊，咁又未到 Halloween 係咪？ 羅蘭就出嚟啦， 咁我就會可能佔少少好淺嘅藍色，咁佢嗰個 set 嘅紅色會鮮好多咯。 哦，打藍燈紅色會出啲嘅， 咁即係因為佢 contrast 大啲啊， 係 啊。 但係導演係會分曬色俾你，即係佢話呢首歌主要就係即係紅色、藍色咁樣，邊首綠色、紫色咁樣分。 咁就可能你要睇翻佢哋 artist 啊，佢哋會著咩色衫嘅。 哦， 系啦，咁佢有啲色嘅衫系特别会上色噶，即系例如佢白色衫会特别上色啦，即系一中佢咧就会成个人都系嗰个色咁样出嚟。 系， 咁我又会睇下个 set 咁啱嗰阵时会发生啲咩事啦。咁多数佢哋呢个演唱会咧都会有啲故事想讲，有啲排列嘅。咁睇下嗰个排列咁啱，例如系我哋讲翻 Perse 嘅场所啦。咁庆祝无意义嗰 part 其实系一个唔系好开心嘅故事啦。咁但系其实我用啲灯系好缤纷嘅，即系好似庆祝紧一啲嘢。但系其实佢哋啲面口咧，我反而就俾唔系好多佢咯。我就会幻想佢哋可能系一个好开心嘅生日会，咁但系佢哋自己就匿埋去。其实呢个生日都系咁过，即系嗰种感觉咯。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陆续有人离开理大校园，仍然有部分人继续留守。特首林郑月娥强调，非常希望和平解决事件。其中一个原则包括不会即场拘捕18岁以下的留守示威者。据他了解，目前在理大内仍然大约有100多人，大约600人已经离开，当中包括200个未成年人士。林郑月娥说已经同警方有默契，非常希望和平解决事件，会更人性化地处理，包括不即场拘捕18岁以下人士，希望校园内的示威者和平有序，主动自首。他又形容大学校园变成兵工厂和练兵场，令人震惊。至於事件會不會影響星期日舉行的區選，林鄭月娥說能否成事，主導權不在特區政府，又說如果社會上沒有暴力威嚇事件，政府當然想舉行區選，重新製造暴力和威嚇的人不是特區政府。理工大學仍然繼續有人步出校園，安排到附近科學館徑的警方防線接受搜身，期間有老師不斷安撫學生，亦都有老師入校園尋找仍然留在校園裏面的學生，並且是同學生以電話保持聯絡。有老師遊說學生離開，又說學生會有律師陪同落口供保障權益，但是有學生未答應會離開校園。早上在尖東救護站對開空地的幾十個非緊急傷者已經被送往醫院，有救護人員送水和餅乾等進入校園。國務院港澳辦和全國人大法工委發聲明，批評高等法院對有關緊急法和禁蒙面法的裁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被問到港澳辦的批評是否向法院施壓的時候，說有足夠的法律基礎去做一件事，又說回歸以來經常受到法律挑戰，特區政府一向尊重裁決，現階段不適宜評論。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對裁決感到詫異，認為現時可以由終審法院以終審作判決，或者是透過人大常委會釋法去處理，只有不正確的地方要盡快澄清。但是公民黨主席資深大律師梁家傑表示，港澳辦和人大法工委的講法是破壞香港法治。他說根據基本法第160條，香港原有法律除了由人大宣布和基本法抵觸之外，可以採用為香港特區的原有法律，如果日後發現和基本法相抵觸，都可以依照基本法規定的程序修改或者停止生效。早前一個70歲的食環署外判工在上水被磚塊擊中頭部，傷重不治。幾十個市民今日到事發現場，近龍運街北區大會堂外帶同祭品和鮮花悼念，又在鐵閘貼上譴責暴力、嚴懲暴徒等的標語。事發在上個星期三，外判工中午休息期間懷疑途經的時候被磚塊擊中頭部，延至第二日不治。警方表示相信是有人蓄意向事主投擲磚頭，已經列作謀殺案處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早天气仍然较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059点，升375点，总成交金额67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3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89点，升17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8，升5.8；盈富基金27.2，升4毫；建设银行6.41，升1毫；港交所251.6，升6.6； 友邦保險79.05元升5.5元，中國平安92.5元升8毫，美團點評95.4元跌2.25元，瑞星科技56.2元升2.95元，石藥集團21.2元升6.5元，工商銀行5.8元係升咗9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9，日元108.64，瑞士法郎0.99，歐元0.68，加元1.321，新西蘭元0.64，人民幣7.026，英磅對美元1.296，歐元對美元1.108。日經平均指數報23,292点，跌124点。港金現價報13,750元，升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70.39美元，賣出1,470.7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就是在码头涌道，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跟住松皇台道的快线有坏车阻路，一带是开始车多，揸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你小心，就是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跟住松皇台道的快线有坏车阻路的。另外咧，機場快線方面，由晚上11点開始，機場快線只係會停香港站同機場站，直至到全日嘅服務結束為止。而九龍站嘅市區預辦登機服務咧，由晚上嘅10点開始就會暫停。隧道情况，红隧系继续封闭，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嘅龙尾喺桥面灯位，不过东区海底隧道过海咧就比较多车挤塞啦。东行嘅龙尾而家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东区海底隧道由香港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排到铜锣湾消防局，而九龙过翻香港嗰边啦，龙尾就喺油荔村。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现在仍然是比较多车些少，龙尾接近大窝坪。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比较多车一些，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呢，依然都是车多缓慢，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另外窝打老道同弥敦道交界呢，仍然都是比较车多挤塞，窝打老道两边的龙尾啦，分别就是丽祥道接近红十字会，同埋呢就是卫理道的。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是挤塞的，就是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啱啱发生了交通意外，开始塞车的了，揸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忍让。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了你不得。 时间嚟到下昼嘅3点39分嘅，咁啊，苏导音乐今日请个嘉宾上嚟啊， 系啊，嘉宾咧就系一位 lighting 我哋灯光师阿伟嘅， 系啦，头先即系讲咗少少，即系嗰啲打灯其实做啲咩啦，但我想问阿伟咧，就系、是、你做过咁多 show 啦，最大挑战有冇啲例子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好多对我嚟讲都好大挑战。因为我好即系好现实地讲啦，咁我又唔系一啲好。 好經驗、好豐富嘅嘅燈光公司做，即係始終有啲好大間嗰啲，例如 興明亞洲啊嗰只，即係通常 啲藝能啊、通理，即係佢哋係已經做到係好犀利嘅。任何一個人都係可能係一個好師傅。咁我絕對所有嘢，即係由以前自細嘅自學到而家，好多時都仲係自學緊。即係我冇讀一啲好專業嘅課程關於麗婷。咁其實所有嘢都係自學。咁對於我嚟講，時間係我最緊要嘅事咯。咁每一次我喺屋企或者喺公司做夠30个钟、300个钟，好勁啦。即出到嚟去到現場，其實好多嘢都一定要再處理過咯。即係例如喺我 3D 世界度畫啲嘢係超級靚，我自己覺得300分嘅。一出到嚟做乜嘢？即係可能啲顏色，我喺我嘅世界入邊見到好靚嘅，但係出到嚟點解個顏色好似唔同咗嘅？即係個紅色，即係鮮紅同一隻淡紅已經係爭好遠，我就要處理翻呢啲嘢啦，好技術地。咁你話最大嘅 challenge， 我諗係最近有個，我諗上年同前年，即係有個咁啱失牌有個 tour， 咁我就跟住去啦。咁我心諗一個 tour 你唔會太多燈嘅啫，因為音樂節你唔好誇張嘅。跟住我好急啦，佢又好耐都冇俾燈圖我，咁我心急問佢啦。跟住突然間有日真係有啦，前兩三日嘅啫，一望話哇700几支。 你收到成日同佢講聲多謝曬喎， 佢簡約，淨係打4支。 咁跟住我就望一下，因為其實我首先我攞到個燈圖翻嚟，我要處理嘅咧就係我要喺我嘅 3D 世界度起一次先啦， 即係喺電腦度執。 係啊，起完一次之後咯。咁起完之後我仲要， 咦？其實起咗700支就應該可以開數噶 咯。唔係啊，我真係放啱咗個位嘅。我未開始做我要做嘅嘢啦。當然啦，失敗呢個都執到都好熟悉嘅， 係因為合作得多啦。 係啊，即係咁執完之後就，跟住部電腦已經差唔多就係死咗。 哦，因為太多 太多 啊！但係嗱，譬如我哋俾個概念啊，嗱，我哋一般行頭先你話700支啦，但一般可能你接觸過喺香港，假設麥花臣大概會用到幾多支？ 200-300箱。 哇！咁你明白個 scale 啦？ 係啦。 OK。 咁佢700几，我諗可能係一個激動，即係多嘢嘅沙盒咁上下咯。當然啦，你700几唔係全部都係喐得嘅，有啲唔喐得噶啦，即係 走遍香港咩？ 好勁啊！咁你紅館，我諗即係都可能有1000。咁當然睇下邊一個歌手啦。咁張學友同阿華仔，佢哋就好誇張， 可能自己再加多5000支咁。 就好誇張啊！佢哋即係張學友同華仔，張學友就好出名嘅嗰、那個師傅，即係叫李國海。 係， 即係其實佢係我覺得係世界級噶。 係， 我睇佢啲 show 咧，係即係唔會輸得過外國啲 show 咯。佢嘅細緻度、顏色，所有嘢都係好好好好。 嗱，咁我想了解一下啦，即係作為一個 lighting 嘅朋友，你覺得點為之係打得好咧？嗰啲燈？ 打得好我就會諗就係件事同嗰個隻歌係咪關係啦。咁、當然啦，你做到話哇識飛咁，但係同個歌手 唔關 係，即係冇音樂冇乜關係就佢只係一個好叻，即係佢 program 得好叻咯。咁首先佢呢兩嘢要做得有先咯，我自己好個人覺得。咁、之後就係佢啲細緻度咧就幾多時間同心機咯。因為我記得自己睇有場 show 就係有100支。亞灣100支嗰啲係趴燈啦， 趴燈係咩咧？ 即係嗰啲叫筒燈啊，膽色嗰啲燈。咁呢個喺燈光世界嚟講就比較要整著佢比較麻煩，要放好多好多電線嘅。係100支燈用嘅 Q 嘅啫，砰！ 但係就已經中咗啦， 好厲 害，就好 Q 哇，好勁！跟住就成場都冇著過啦嗰扎燈。 哦， 咁嗰下用得勁，佢就係好勁咯。咁有場 show 王菲嘅，我冇記錯應該係王菲嘅。佢成場 show 咧，嗰只歌得一條 Q 嘅啫。咁你話勁唔勁咧？啲人話：哇，喺一條 Q 我兩下錄完啦，即係你可以好串咁講。但係唔係喎，嗰條 Q 同嗰只歌係好勁，就係佢好多支燈嘅，又係好似朵花咁樣嘅。 哦， 跟住咧佢咧就慢慢著，慢慢著，啱啱完曬只歌就著曬，即係成個畫面就出咗嚟。咁呢啲咪就係你嗰個 心思 用嗰、那個嗰、那個叫做造詣去咯，去到邊咯。 自己第一次對燈光好有印象咧，係我自己跟一個紅館嘅 show 咁。咁個導演咧就即係彩排嘅時候啦，同埋係冇人嘅，就純粹係technical 嘅彩排咁樣。好笑一樣嘢咧，就係導演開麥啦，好大聲鬧。啲燈光打錯曬，想點啊咁樣啦。跟住，但係我嗰時咁，我就係、是、 有分別嘅咩？ 係咯，咪有燈咯，佢啲燈咪識閃咯，同埋識轉咯。咩叫打錯曬咧？咁樣，所以其實我好好奇，你有冇試過俾人鬧啊？打錯曬啊，或者係即係打錯曬，到底係個咩概念？我真係唔知道。 其實都有啊， 每個人都有呢個咁嘅經過。 係啊，即係明明好勁嘅一個吉他 solo， 點解我著住支燈，咁啱著住個 focal 飲水？即系呢啲都有嘅， 咪心思咯。下一次我好唱歌嘅时候打翻吉他咁。 呢件系 live 嘅时候你要执衫。 咁其实呢个好好庆幸就唔系 live 发生嘅，咁系 rehearsal， 同埋颜色都有试过，都有中过一次嘅。咁我之前我都好中意用绿色嘅，咁系啊，因为嗰个绿色系好。即系 cyber 嗰啲绿色咧， 你咪好想帮海洋公园做 Halloween？ 即系又要讲绿色呢件事。咁我导演话我好唔中意呢只麻雀绿色，好贵。咁就系咯，咁我又即系处理要去嗰啲咯。 嗱，我嚟紧讲咗好多，譬如系即系设计个灯嘅时候啦，即系啲歌啦，咁然之后可能导演啦、个 set 啦，诸如此类咁样啦。好啦，同埋 budget 啦。 通常都冇啦。 喂，我想问，喺个场地嘅限制， 嗯， 会唔会对于你嚟讲都系一个喂好重要嘅考虑？ 都会噶。咁我哋一入到去个场啦，就睇一份 plan 啦，可能喺呢个位叫攞到 point， 攞到 point 嘅意思系 即系可以勾一只网络上去， 即系挂啲嘢上去。 系啦，挂啲嘢上去。 系 咁有啲场咧就唔系好对称， 系 即系佢啲 point 唔系好对嘅。咁我哋就谂办法点样处理，咗佢令到变成对咯。 咁另外一句，咁中间不关你事，就系放 CO2 嗰啲都系关你事噶。 我嗰啲多数我哋都系揾另外一班机关人做咯。 因为我试过有一次睇 show 咧，我后面有一对两母子啦，佢话我又放烟，点解放埋晒啲乜烟？咁好大味咯，咁样。咁但系其实嗰啲烟嘅重要性，不如你讲下啦。 咁其实主要你哋咧台上面睇 show 咧。主要會有四種煙嘅，一種咧就叫做 smoke machine 正宗嘅煙機，一嚿啪，即係滅火筒咁啪。 喺啲 show 成日有噶，重咁爆上去 嗰 啲。 嗰個唔係啦，嗰個唔係啪，呢個咧係佢聲好響嘅嘢，但係都會吹翻散嘅，即係個場都會有嘅。第二種咧就叫稀灑， 稀灑 就無色無味，都無 色無 味。无色无味嘅，即系有少少味啦。就你会突然之间呢个场度存在咗，你都会唔觉咯。 OK， 咁佢作用系乜嘢啊？ 嗱，灯嚟讲咧，如果你冇烟嘅话，就好似出前一丁，唔落麻油一样，系冇味嘅， 咪睇唔到嘅。 系睇唔到 嘅。系 OK， 咁所以头先你讲呢一个嘅稀洒就系嗰种烟啦。 系啦 ，OK， 即系喺个台度慢慢你见到突然渗一扎，好 你睇佢唔到噶啦，直情应该会，哦、因为好幼噶，幼得好夸张噶。咁 smoke machine 咧就都会见到少少嘅，就冇咁幼，但系都系同样嘅功效。 OK， 另外仲有两种系咩咧？ 跟住另外一种咧叫做 CO2 啦，你哋见嗰啲啪，即系一碌柱嗰啲啪嗰啲咧，一下一下啪，又要爆， 即系火山爆发咁样， 好快散噶嗰啲。嗰啲卡一下正常一兩秒就冇曬噶啦，快閃嘅嗰啲卡咁樣。跟住仲有隻叫 low fog，low fog 就沉底嘅，永遠都唔會過到你膝頭哥。 即係你見到有種喺個台 仙境， 係啊，仙境嗰啲啊， 玩幹冰咁嘅 feel， 踩住啲雲彩唱歌， 嗰啲咁樣黑色彩雲嗰啲。 哦，所以你見到譬如有陣時你去睇 show 之前咧，你見到慢慢好似一陣嘢出嚟咧，就係頭兩種， 係啦，主要頭兩種。 哦， 嗰啲就係麻油咁嘅類似。 OK， 所以你就知道嗰啲咧其實有少。小味，不過係俾你可能打燈嘅時候就啲燈會現多啲， 因為冇嗰個係真係爭好遠。 係 ，OK， 明啦係嘛，真唔使驚啦係嘛， 唔係你問我明唔明啊？ 明唔明啊？ 唔明。 係啊，我哋可以做好簡單嘅實驗嘅，其實即係例如你可能你拜神啦，咁有少少煙喺度啦，即係話你去到啲有煙嘅地方咧，你揾啲電筒照落去咧，你會覺得嗰度特別得，係啦，特別勁 啊， 即係類似咁嘅原理咯。 係啊，同埋你有時啲煙會影響到 laser 出到嚟嗰個效果出唔出 咁，爭好遠㗎。你冇煙 laser 仲更加慘啊！燈都還好啲，即係如果你 laser 冇煙真係好大， 即係見到一點點咯，但係你就冇一條光柱咯。 你就係聽呢 part 咧，你以為講緊而家香港街道發生緊嘅。 听呼喊声不绝已吗？这心痛怎消化？难道若说怕，就会停火吗？怕火擦身伤势重吗？还是强撑吗？但怕你没法回家。困于这街道上断续，却失散幽暗角落里。我不要毅然别去，背成这一远方寄居。有种爱超越限期成衰，留在我血脉身体里。淋雨打，任风吹，我也在这里。请救我家，看画面多优雅，时局在变化，道理有偏差。痛哭快失声似哑巴，流泪来记挂。为了你奉上白发，困于这街道上团聚，却失散幽暗角落里。我不要毅然别去，背成这一远方寄居。有种爱超越限期成衰，留在我血脉身体里。任雨打，任风吹，我也在这里，仍然坚持爱，纵使不算我们会休止。已经在一夜未能睡，置身这荒诞岁月里，抹干眼泪行下去，要凭两手擦身作举。有种爱超越限期成衰，然系你我内心交水。暴雨打，狂风吹，与你共进退。旧记忆，历史中会有着证据。 咁所以你嚟緊有冇一个目标，可能係做到边一个场地嘅灯光你就觉得嘩正呀、咁样嘅地方， 或者同边个歌手合作呢？ 咁我又冇即係好话好想去同咩歌手合作。我即係每一场 show 嘅人都做得开心嘅，即係你话大到可能 star hall， 咁细到可能係蒲吧啦入返。咁其实佢嗰、那個樂隊其實我諗佢哋玩咧都即係用即係唔好話樂隊啦，表演者咧佢哋都好用好多時間心機去做嘅。Yeah. 你話可能我阿偉你都用咗好多時間咯、用幾多啊？即係我俾到最尾一個禮拜一個月，佢哋嘅彩排或者由冇呢個歌變到有呢個歌，直至到演出，其實可能用年去做單位噶嘛。咁佢哋其實你話多燈好少燈好，咁佢呢個演出是那年那月那日的一次的。 Yeah. 是啊，咁你话大同细其实对于我来讲个关系都是冇的、即都是好的好重要的事。 对、okay. 对歌手来讲是很重要 的。啱啱其实 Percy 完咗之后呢，第二日就我要去一个劇场度做啦，咁是一个好细规模的歌舞劇。咁啱适逢嗰日有啲特别啦，日子上面咁、就要 cut show 啊。佢哋原本就係七点半 show 嘅，但係佢哋要改到呢要一点半就 show、 yeah,。 但係其实佢哋係冇彩排咁滞。咁、 okay. 我都係嗰日九点半先入到去入 Q 嘅、okay. 因为佢哋好伤心啊，佢哋知道自己面临被 cut show。跟住直接就话、可以开到 show 啦、但係就改咗一点半，即係三点要完场。 OK， 咁所有嘢都好甩甩流流咁完成咗，但佢哋都好开心。呢个系我最近一个最即系令到我更加加强咗我每一次on show嘅嗰个，我唔知系咪叫责任定使命咯， 系、 即系每一次都会加强翻呢啲。好好有手深刻咯、啊、呢、這个感觉。 系 ，OK。喂，咁所以嗱，如果譬如你嚟紧睇 show 嘅时候，即系当个歌手话要俾 credit 系嗰啲灯光嘅时候，俾咗两下掌声啊。 系啦， 系啦。 咁佢讲下位你就知边个啦。 系啊，你要知道咧，大家去 concert 都系影好多相啦。嗰啲相如果冇咗个 lighting design 嘅话咧，啲相系好核突噶。 唔系，最紧要系你直情都搵唔到歌手喺边。 喂，今日多谢晒阿伟，即系起码我哋了解多咗，即系少少哦，原来灯光系做啲咩嘅。虽然我哋听唔明佢头先讲好多唔同嘅型号嘅灯啦，咁样。OK， 多谢你、 Thank you。 无论生有。走黑暗，大家好好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一个都不能少，我们齐心齐乐，一个都不能少，我们无分彼此。能笑，拍拍见我哋就在你身旁，大家好好珍惜身边的每一个。身边的每一个，一个都不能少，我们齐生齐乐，一个都不能少，我们无分彼此，一个都不能少，拍拍见我哋就在你身旁，大家好好珍惜身边的每一个。 我哋个环节叫做冇咗你唔得啊， 啊， 所以呢首歌好啱数啊， 一个都不能少啊。 法管辖有权处理可呈堂的证据，以及审视文子星涉嫌犯下的罪行是否属于可移交罪行。美国和南韩就分担防卫费的新一轮谈判破裂，未定出下次会议时间。两国代表早上继续在南韩举行闭门会谈，但是由于未能够缩窄分歧，原定五个小时的会议只是进行了一个钟就结束。南韩外交部官员说，谈判是应美方要求提前结束，韩方将会继续坚持公平合理的分担原则。美国代表批评南韩的提议不符合美方提出的公平合理分担要求，希望韩方提出彼此都能够接受的新方案。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或者以下。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早天气仍然较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64点，升383点，总成交金额74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3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89点，升17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7蚊，升7蚊；盈富基金27.25，升4.5；港交所251.8，升6.8。建设银行6.42，升1.1；友邦保险79.5，升1蚊；中国平安92.5，升8毫；美团点评96蚊，跌1.65；新鸿基地产新鸿基地产系报110.8，升1.6；瑞星科技56.5，系升3.25；石药集团21.35，升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8，英镑10.143，瑞士法郎7.907，澳元5.325，加元5.927，新西兰元5.008，欧元8.6654，每百日元对港元7.2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8。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2点，跌124点。港金现价报13,75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0，转咗系每安士买入1,470.1美元，卖出1,470.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噶。咁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现时最主要影响到咧将军澳道条支路咧落翻去观塘道系挤塞，龙尾去到观塘警署。咁就系鲤鱼门道方向旺角近住茶果岭道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去到观塘警署。另外啦，码头涌道去翻红磡方向跟住宋皇台道咧，快线坏车未拖走，咁暂时一大车多啦。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宋皇台道咧，快线系有坏车嘅，一大车多。隧道方面咧，现时东隧去港岛方向咧，交通暂时正常。咁不过反方向去翻九龙咧，系好塞啊。东隧去九龙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维园。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咧一段慢车，龙尾排翻去牛头角下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少少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咁港铁方面嘅消息啦，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同埋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咧暂停服务。另外，以下车站仍然关闭，包括红磡站同埋大学站。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条线路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喺夜晚11点结束。轻铁方面，751P 线由705同706线替代，761P、751、614、614线啦，614P 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其他轻铁路线虽然系维持不变啊，咁但系咧751线就北京翠湖同埋友爱站嘅机场快线。乘搭机场快线的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11点开始机场快线只是会停香港站和机场站，直至到全日的服务结束。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在夜晚10点起开始暂停。九龙区的封路啦，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昌运道和柯士甸道交界、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去红磡方向、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和漆咸道南、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雇主必须在雇员入职前讲清楚聘用的条件，同订立公平合理的合约条款，包括双方同意的薪酬和离职通知期。雇员亦要主动问清楚合约内容，

骚动华语乐坛。 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台北。 音乐华语音乐连线，今日去台北，咁今日咧有一位台北嘅新朋友同我哋见面啊，咁我哋欢迎咧嚟自台湾嘅音乐文化人兔兔嚟同我哋介绍咧喺佢心目当中啦，台湾一啲好值得介绍俾香港听众嘅流行音乐。先欢迎兔兔先，兔兔你好， 你好，系听众朋友大家好。 完全感受到其實佢好緊張啊，因為我平時認識嘅佢咧係粗魯少少嘅，講笑嚇佢聽唔明廣東話咁樣。今日咧，兔兔第一個想同我哋介紹嘅係一個台灣都比較新嘅樂團。 對啊，他們是比較新嘅樂團。要說他們新，其實也沒有到很新，因為其實他們在學生時期就參加台灣很有名的那個金旋獎了，然後其實在那邊得獎過，然後其實。先前就出过几张 EP 了，这样 子。头先兔兔介绍的呢一对台湾嘅二人组合咧，叫做 Wast and Hazy。咁头先都讲到话，佢哋喺读书嘅时候已经参加过金旋奖，同埋都攞到好好嘅成绩。咁呢个金旋奖咧，其实喺台湾嘅大专学界咧系好有认受性嘅，因为咧就好多嘅大学生会去参加呢个音乐比赛啦。咁亦都好多嘅唱片公司咧系会喺当中发掘一啲好有潜质嘅新人喺度嘅。 手的那个我不太懂诉说，好躲在泡泡中静静看世界日升花落，想找个柔软的地方栖留，海洋云朵我整个宇宙。 问下兔兔啦，点解咁欣赏呢一对人嘅组合嘅？ 最欣赏他们，我觉得他们很妙的一个地方是，他其实是两人乐团的，只有两个人，一个主唱，一个是吉他。那大部分对于两个人的乐团，就会比较像是 unplugged， 可能像黄姐啊，或者是像吴志宁这样是比较民谣的。可是他们听他们的歌曲却没有那么，他们其实会一直想要突破音乐的框架，然后就是一改就是过往我们对于民谣的曲风的概念，他们会融合大量的电吉他跟合成器，然后让整个编曲是比较更大气的，更宏伟的。 嗯， 虽然就是女主唱她的声音虽然她很高亢，很清晰，很清澈，而且还蛮具爆发力的，我每次听她的现场表演就觉得哦，她的声音可以带领听众好像在看一出舞台剧，就是从慢慢的然后高涨到情绪高亢的部分，然后再慢慢收尾回来的。 嗯，头先兔兔讲到啦 ，Wast and Hazy 呢对二人组合，佢哋对于民谣嘅一个改编咧系好值得大家留意嘅。咁当中亦都加入咗一啲电子嘅成分啦，同埋一啲 program 嘅编排，咁其实系令到成个编曲非常之丰富。咁另外一样嘢就好值得讲嘅就系、是女主音嘅声音系一个即系辨识度好高嘅声音，而且咧系一个好识得讲故事嘅声音嚟嘅。介绍的这一首作品就是叫做《求救信号》，请兔兔讲一下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么欣赏这一首作品呢？ 特点是因为其实我算是一个感性动物吧，就是其实我会喜欢这首歌通常是首先是可能他的应该讲说看他表演的时候第一个印象就是他的主唱的声线是不是我喜欢的这几个，然后他整个舞台的张力，他舞台出来的效果，他是不是可以扛得住，就是他那么 full band 的编制，然后那个气势到底有没有出来。对，这东西对我还蛮重要的。然后接下来我会比较着重是他的歌词他想说什么。那我会对这首歌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在我前阵子有发生一些事情，就是有点低潮的。对，然后他的歌词里面副歌有说，他副歌对我印象很深刻很深刻，他说拥抱我，然后告诉我没有错， 然后我值得占有你的爱，你的痛，就是他就会好像在我自己跟自己诉说说，你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个体，你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存在，然后是值得去拥有那些爱。 嗯， 但其实你痛的时候也是可以很放肆的让自己想哭就哭，想笑就笑，然后继续当那个渴望被爱的那个小女孩这样子。 嗯，头先兔兔就讲到话，因为呢一首歌嘅歌词咧，即系好简单、好直接地可以讲中一啲，我谂正系处一啲情绪低潮嘅人想听到嘅一啲嘅说话啦。咁当中包括副歌嘅部分话，拥抱我，告诉我我没有错，放开我，让我想笑就笑，想哭就哭个够，我会等候。尤其是现在这个世代，大家都说很重要就是歌可不可以带给你一个温暖或者是一个安慰的感觉。这个的而且确是很多人很多歌迷听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来的。但是刚才都听到兔兔说很喜欢他们的舞台上的一些表现，就是舞台够张力，女主音的压台感又很够。于是乎都想问一下兔兔，其实你是不是会比较喜欢看 live 的？即我都知道台湾的 live house 无论大大小小的 live 都很多的嘛。 对，我是。 我想问你觉得在台湾 live house 的文化当中有什么是这么吸引你的？ 去现场支持的时候，你却可以完全感受到不一样的氛围哦，包含观众的听歌的情绪，或者是主唱整个 band 他所要跟你表达的情绪是什么。我常常听现场表演会听到那种起鸡皮疙瘩，就是你会知道说现场的那种凝聚力跟他想要跟你阐述的是什么。 嗯， 蔡依林的那个《玫瑰少年》也是，就是其实我喜欢的歌曲都是那种歌曲里面有故事的、有概念的，然后必须他会跟你说些什么，包含这首歌也是。然后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就是《求救信号》这首歌的创作概念其实是这个作词人是女主唱啊，那个主唱他就突然想到他小时候被同学排挤的事情。对，然后虽然他那段时间很短，然后也不严重，可是这件事情就会一直被放在记忆的深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事情都是这样，就是我们遇到一个挫折，然后这个东西就会被我们关起来，被我们放在深处，好像假装自己没看见，或者假装自己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可是其实事实上它一直都在，你只是没有去面对它。那这首歌他说他写完之后，他是让自己去面对，去挖出来，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看女主唱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他会不会太投入，然后会崩溃大哭。因为他唱这首歌是必须要一个非常投入然后宣泄的状态。对， 头先咧兔兔讲到呢件事，我觉得都即系我自己有阵时都会留意到嘅，即系你当你听 live 嘅时候咧，即系现场嘅灯光啊、音响啊，同埋嗰个台上嘅人嘅表演嘅状态咧，是真的会令你有一种起鸡皮的感觉的。咁同埋呢一首歌呢带俾佢嗰种震撼，就係佢每一次睇个女主音喺现场表演嘅时候，佢都有一种佢会唔会呢一场因为太投入去唱呢一首歌而崩溃大喊嘅结果呢咁样。因为的而且确即係个女主音佢自己创作嘅时候，佢自己都有讲到啦，就话係真係将自己曾经过往一啲唔开心嘅故事呢攞返出嚟写嘅。咁佢都觉得係真係要面对咗嗰个伤口之后呢，係真係先会好返㗎喎。 即係好似我哋平時咧，成日話同你前度分手，咁你覺得生活當中好似冇乜嘢冇乜嘢咁，咁但係即係要你再見到呢個人，你都係冇乜嘢嘅時候咧，咁我諗呢個傷口或者呢個人咧，先係真真正正地喺你心入邊冇曬份量啦，而你自己咧亦都好翻啦，咁樣嘅狀態啦，咁樣。好啦，咁今日多謝兔兔介紹咗呢一首歌《求救信號》俾我哋，咁我諗其實香港也好，台灣也好，即是可能在大家心入面都很大壓力的時候呢，記得有需要呢是要發出求救的信號，等你身邊啦，你信任的人知啦，或者等一些專業的人士知道都可以來幫到你的。那麼多謝曬兔兔的介紹，我們下次再見，拜拜。做最真实的自己，简妮、蔡依林、玫瑰少年。 仔，星期日阿妈求下你留在屋企啦。 阿妈，你点解要咁啊？ 因为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有好多好节目啊！ 中午12点到1点，凌子维生活进行式，一小时生活态度， 家有爱宠，阿 Lu 带你了解每一只毛小孩。 中女彭程，宅男曾志豪，中女宅男杀很大。 咁精彩嘅节目，问你点舍得出街？ 阿妈，我出街都可以用手机程式 RTHK Mind 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噶。 咁样啊？打我！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警方表示理工大学事件发展至今已经三日，警方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事件，亦都希望灵活弹性同人道方式处理。截至今日下午三点，警方在理大同附近拘捕同登记大约1100人，当中自愿离开的有大约600人，包括400个成年人同200个未成年人。警方初步分析，自愿离开的人士当中，好大部分都不是理大学生。警方在记者会表示，暴徒占据理大已经两个星期，红隧由上个星期三起封闭，严重瘫痪港九交通网络，形容理大变成兵工厂、练兵房、武器库和犯罪分子的桥头堡。警方已经多次呼吁占据人士尽快离开。他又说留意到有人从理大的天桥游绳离开，强调警方已经设下多重防线，并且拘捕37人，包括协助的司机。理工大学下午继续有人离开校园，红十字会急救队亦都再派员进入校园为伤者治疗，有几个义务救护员亦都被送上救护车。其中一个表示，大部分义务救护员已经离开，但是校内一直有人需要接受急救，所以他留守到今日，见到大部分示威者已经得到妥善治疗才离开。他说在校园接触过最严重的个案是一些头破血流和从高处堕下半身失去知觉的伤者，最后需要召唤救护车将伤者送到医院治理。下午三点几，有近十个理大校方的职员进入校园了解情况。陆续有人离开理大校园，仍然有部分人继续留守。特首林郑月娥强调，非常希望和平解决事件，其中一个原则包括不会即场拘捕18岁以下的留守示威者。据他了解，目前在理大内仍然有大约100多人，大约600人已经离开，当中包括200个未成年人士。林郑月娥说已经同警方有默契，非常希望和平解决事件，会更人性化地处理，包括不即场拘捕18岁以下人士，希望校园内的示威者和平有序，主动自首。他又形容大学校园变成兵工厂和练兵场，令人震惊。至于事件会不会影响星期日举行的区选，林郑月娥说能否成事主导权不在特区政府，又说如果社会上没有暴力威吓事件，政府当然想举行区选，重新制造暴力和威吓的人不是特区政府。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在网站发表文章，针对美、英、欧盟等西方政客和政府发言人，指责香港警方依法制止示威者占据大学校园等的行为。公署表示强烈谴责以及坚决反对，形容他们歪曲事实，丧失良知。发言人说，黑衣示威者连日来变本加厉，破坏占领校园、瘫痪交通，事发至秩序如无物，每到特区政府和警队止暴制乱，西方政客就跳出来轮番上阵，假惺惺呼吁对话，实为向特区政府施压。西方政客亦主流民意而动，和法治和正义为敌。发言人强调，在中央坚定支持之下，特区政府止暴制乱的决心更加坚定，香港必将打赢这一场正义之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明早天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北风，明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93点，升412点，总成交金额79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33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89点，升17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6.6，升6.6； 盈富基金27.25升4.5，友邦保險79.5升1蚊，建設銀行6.42升1.1，港交所251.8升6.8，中國平安92.35升6.5，美團點評96蚊跌1.65，新鴻基地產110.8係升1.6，瑞星科技56.5升3.25，石藥集團21.3係升7.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8，日元108.72，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1，加元1.321，新西蘭元0.64，人民幣7.028，英磅對美元1.296，歐元對美元1.107。日經平均指數報23,292，跌124，港金現價報13,720，升5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68.37，賣出1,468.72。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先讲交通意外，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油站第三同埋第四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啦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开噶啦，咁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油站第三同埋第四线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就封闭咗啦，龙尾就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附近。另外较早时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意外咧清咗。长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一带咧仍然系比较车多些少。跟住啦，就系港珠澳大桥，由于天气情况改善咗，港珠澳大桥嘅快线、中线车速限制回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而慢线嘅车速限制咧恢复至到每小时80公里。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继续封闭，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的龙尾在桥面灯位，东区海底隧道就相当之繁忙了，东隧东行过去九龙的龙尾就排到去维园上桥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慢车些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都是车多缓慢的，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呈祥道明爱医院方向观塘。最后呢，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19年区议会选举会在11月24日举行，行动不方便或者要坐轮椅的选民收到投票通知卡时，请留意附上的投票站位置图。如果指定的投票站不方便出入，请在11月19日或之前致电2891-1001申请编配去另一个投票站。如情况许可，选举事务处会因应要求安排复康巴士接送选民来往投票站。 麻疹传染性高，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未打晒疫苗或者不清楚自己对麻疹有没有免疫力，如果要去麻疹发病个案较多的地区外游，出发前最少两星期就要咨询医生。一岁以下的儿童、孕妇和计划怀孕的女士，对麻疹没有免疫力的话就不要去了。另外，大家都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和室内空气流通。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那位，把收音机扭开，骚动音乐正在播，骚动音乐正在播。

还点上一把火，可以死了心，但忍不住恨。但求天会追究这男人，仍相信有场好戏，命中已注定等你，报应日渐临近，来清算你最狠。今天淌血是我心，即将痛在你心，身份对调发生，来让你一生最喜欢和珍惜那人，也摧毁你一生，完全没半点残忍。当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眼泪陪衬，来让你清纵我当初尝到的折磨，你真心是清楚，如凡事亦有因果。我苦心自问，没人想变得那么残忍。如果见你离开我，日子更快乐的过，我会伤得更深，余生也不甘心。今天仿佛是我心，即将痛在你心。 有些记忆呢其实可以令到你推动自己继续向前行的，通常正能量那些就叫你放低啦，但其实有时候复仇都是一种力量来的。李慧敏有这首的作品，作品的名称叫做你没有好结果。跟着这位的唱作人呢，就之前就是凭着他邪童谣这个专辑得到台湾一个金音奖，都是一种复仇女王的姿态来的。来自 Serenity， 日月无光。 每日月土像化敏变化老树下，准出自眼恶之人，就败坏故事化美丽化似被霸，等等我再刮风沙，飘忽不定又是血任性这个他，明月报真。 嘅人，有信心嘅人，就配有自由灵魂。做伟大嘅人，要做伟大嘅神。时代即将降临，所有被选中嘅人，愿脆弱无力的枯树成为愤怒的森林，愿悲伤不幸通通推动你前行。看啊，我们要收集散落四境长存不灭的精神，慢慢说话，默默耕耘，踏看乱石风云，流动日月星辰，日光之下布满奸诈之人。因此你我灵巧上者，写尽苟且红尘，黑暗遮蔽日月之时，更要保守你心，拍翼飞行。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嚟到阿琼嘅呢个部分啊。咁我之前生日嘅时候呢，今年係冇人同我讲生日快乐嘅。唔係冇朋友，係因为大家今年生日都同我讲生日平安。可能因为而家喺香港好难快乐，但求我哋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 空气弥漫着想念，没有对象的想念，让时间继续走，让故事自己去说它的美。当我不再抗拒孤独的必须，睁开双臂，感觉风在吹。选择不再哭，我选择让嘴角上扬。 他是杨丞琳，即将推出人生第十一张的个人专辑，选你第一首主打作品，名称叫做节日快乐，有啲纪念日嘅意思，但系呢一日咧肯定唔快乐啦，因为你听首歌唱到咁，系咪？咁但系都想记得我哋发生过呢件事。 感觉风在吹，当我不在。 都有陈绮贞负责。杨丞琳最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节日快乐》。我提下你啊，今年嘅中秋啦，今年嘅万圣节啦，嚟紧就快到嘅圣诞节啦，我觉得都系好值得记得嘅日子嚟嘅，因为好似都冇乜快乐可言啊。头先讲节日啊嘛，系咪？其实节日咧系要有啲礼物嘅，但系个节日过得唔开心，份礼物都唔方想收啦，系咪？梗系内地歌手啊，都系歌唱比赛出身嘅一位女歌手，佢个名叫做刘力扬。简历歌曲名称叫做《礼物》。 终于可以在今天画上句点，一整夜翻阅过去画面，快想不起我们为何会诀别，只看到那双送的鞋，走一步又一步，我才发现绕了个圈，走了好几年又回到原点，你送的礼 内地女歌手刘力扬的歌曲，歌曲名称叫做《礼物》。听日三点，苏动音乐，我哋再见。